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海外好友家属18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。同一天，他们前往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，向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的半身铜像敬献了花束。